灯里边屋里边全是黑灯瞎火，诶，都睡这么早吗？ 外面亮了吗？还亮着呢。 外边已经黑了， 黑了， 我们开灯的时候外边已经黑了。然后 我们这么 就是 不拉香管， 就是这个小村庄，这个小村庄的路灯是亮着的。 哦，路灯亮 着，但是见不到人。 哦， 然后 很可怖、啊。 家里边的灯也都是关着的。 哎呦我天哪！ 我这什么情况？进鬼村了？就当时我就很纳闷，知道吧？ 对啊，这个确实挺吓人的。 思想连篇、啊。 然后我们就往这个村子里边走嘛，哈，就开车慢慢往前溜达，哎，溜达溜着吧，突然听到有动静了。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有动静了，然后就听见有吹了，就听见有鼓声，还有这个 音乐， 有也不是也不算是那种有那种鼓的声音， 哦、 还有那种像我们这个传统中国的乐器，我不知道那个两个一拍一就响 啊可能叫吧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就要两个半圆啪一拍就响的那个叫什么？ 哦，对对对， 就是那个乐器那种啊那种东西， 是 那种声音，很清脆的那种声音。哎呀，这我说这什么情况？这 一下感觉有人， 哦， 有人， 我当时就想这真遇 很吓人， 真是遇到鬼了呀！ 对呀、 啊 哎 这个， 对，就我要是大半夜的听到一个叉声， 这走， 得吓死我！ 路 掉头啊！哎呀，我就踩车 了，路太窄还掉不了， 那怎么办呢？ 所以我们就慢慢往前溜达嘛，哈、 哦， 溜达又过了大概三四分钟，哎，就看见人了 啊，有人了 啊，看见人就算了，还都是白衣服，然后前面的车上还挂着白花圈儿， 真的是弄了打场， 我告诉你，这个真的很吓人，然后我们当时就傻眼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就不敢走了， 真的 啊，真的 停下了， 他们就迎面而来。离我们 过来了 啊，迎面而来，然后是一个车队，就是那种开前面一个车， 是外国人吗？ 外国人啊， 哦， 开着一个车， 哦、 一个大车，然后挂前面挂了一个大花圈，然后穿着白衣服，然后 是 什么仪式吗？是什么？ 然后所以我们就不敢走啊， 到了 我们就把车停在路边，尽量给他们让开、 啊，让开、啊， 然后就只能等他们过来啊。我们说这后来我一想，我说这难道是丧礼吗？ 对啊， 有可能， 因为有花圈， 对对对， 白衣服， 对， 还有白布， 是， 然后我又敲啊、嗯，我觉得这是丧礼吧， 对， 然后我们就把车停在旁边，我说我们怎么也得给这个逝者让路哈， 对、 啊、 对 对, 对， 然后我们就很礼貌的停在了旁边， 表现出很哀伤的样子。 是，其实那 结果 恐怖。 对， 他们一来的时候，嘿，前面突然冒出来几个人，这个敲着那啥呢，那个叫乐器呢， 啊、 就冒向我们的车窗，嘿，给我们打招呼，特别开心。什么情况？ 感觉这个剧情啊有点反转， 对对对， 啊、 对 就反转了。 对， 是什么情况？就冒向我们的车，直接给我们打招呼，跟我们笑。 对 啊，我们就搞不清楚啊。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一个人过了，然后又来几个人，哎呀，都跟我们打招呼，都特别开心啊，都特别开心。 太热情了，没办法，摇下车窗吧。 啊、还在跳，又在 摇、啊， 又在跳，然后又跟我们打招呼，又招手，然后笑。哎、啊，什么情况？ 现在是不是你们开车的几个 F4 们就感觉心情好，又好一点了，没有那么恐怖了哈？ 但是我们， 我不知道干嘛，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啊。 所以我当时脑补了很多场面 啊， 就是他们第一，这是丧礼吗？第二，丧礼为什么还这么开心？ 对。 第三。我们是从海边来的，他们为什么要丧礼往海边走、 啊、 难道是要海葬吗？ 哦，哎呀、啊、哎呀， 然后我又脑补了一下、啊、那海葬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、 嗯、 我说 我们跟着他们去吧， 我说我活这么大见过土葬，见过火葬，见过天葬，还真没见过火 海 葬、 啊、 我说我不看看去、 啊、 然后就我们几个人一致同意，啪车一停就开始跟着走了， 到底亚洲 F4 哎，必须的， 这四个人经历这个哎呀，亮灯的村子没有人，开那么大，必须碰到一群 穿 白 衣 服的人， 还 对， 还 敲着鼓， 对， 所以 用脑补，大家脑补脑补、啊， 对， 哎， 下面的，对， 我觉得我有答案了，应该是、 下面的，你说啊、 哎，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？ 我也想在想什么呢啊？下面段呢，我们的冰心雨欣带着我跟道道去亚速尔葡萄牙的海外领地，感受这个又漂亮又奇异的地方， 对，真的是不一样， 是的。